了许多，姻缘颠倒折磨，放不下这一切，许云长爱了远山美，双瞳水自取晨昏是憔悴，偶然间梦中灯前一回，远山同水，放下了这许多，姻缘颠倒这梦，割舍了这一切，已经悲欢离合，不是你，不是我，不是你，不是我。